是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这是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很火的歌哈。这是翻唱自定居在美国的爱尔兰的组合叫 The Lowlands 的原唱，英文版的名字叫做 Sexy Music。 这首歌的中文版的首唱呢是高凌风。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大街小巷在80年代末期呢非常喜欢放的一首歌，上个世纪很红的一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来自一位叫做叶玲的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每个人都这么说》。 做生意若要成功啊，头脑呀要灵活， 每个人都这么说。 爱情若要没风波，不相信人没有错， 每个人都这么说。 谨慎驾车红灯莫冲过，马路呀路虎口， 每个人都这么说。 千万莫沉迷在赌博，十赌九输最难过， 每个人都这么说。 有钱呀朋友实在多，没钱呀朋友个个多，穷还是个大富翁。幸福的生活要靠自己开阔，做生意若要成功， 输最难过，每个人都这么说。 有钱呀朋友 实在多，没钱呀朋友个个多，不管你贫穷还是个大富翁，是个大富翁，幸福的生活要靠自己开拓。 这是来自叶琳的《每个人都这么说》，说到都是些大实话，都是些道理啊。那继续的，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庾澄庆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庾澄庆在内地的成名作，而且这首歌呢当年也登上了春晚，不过是在他红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让我一次爱个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现在和以后。 我

这首著名的对唱歌叫做《无言的结局》，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女歌手呢都是林淑荣，但是呢它有分新加坡、东南亚的版本，还有台湾地区的版本。这个版本呢是林淑荣和李茂山的合唱，在台湾地区呢林淑荣还和罗时丰等不同的人合唱过这首歌曲。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这种小调情歌，但这首歌的原版呢是一个英文歌曲，但是经过了龙飘飘的改编之后，有了龙式唱腔的特点。不过这个版本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龙飘飘的在内地金文唱片录制的特殊版，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泪》。 多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随流水。多少柔情多少泪，良辰美景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是更悲哀。爱情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花，爱情的花如今已枯萎。多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 这是来自龙飘飘的《多少柔情多少泪》，这个版本呢也是在金文唱片公司呢推出的内地版。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游鸿明的一首歌，游鸿明的唱腔呢被认为是游式情歌、游式唱法，他的唱腔当中呢充满了伤感，这种独特的感觉呢，而且他也是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给很多的歌迷呢带来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游鸿明在199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这是他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爱一回，伤一回》。 深深埋藏未尽的情缘，就像一切不曾改变。纵然沧海桑田，纵然世界改变，对你的爱一如从前。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你的身影越走越远，总有不断想起你微泪的双眼，仿佛过去只是昨天。总爱一回伤一回，梦难圆，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忘记你需要多少年。

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 这是来自张浩哲的《北风》，在冬天听来呢，应该特别有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2000年孙燕姿的首张专辑当中的《爱情证书》。这首歌黄维德也曾经翻唱过。 寂寞当然有一点，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我们为爱还在悬，学过痛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就要

年的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银幕的反面。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像一首听起来好像没有太多起伏的歌曲，却在诉说着一个怀旧的主题。这是玉东的露天电影院。玉东呢，除了自己出过专辑，其他的专辑好像知名度并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他给一些著名的歌手呢，曾经创作过一些非常棒的作品。比如有一首歌是来自叶蓓的首唱，叫《在劫难逃》，而这首歌呢也被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专辑当中呢重新收录，叫做《情人节》。啊，另外呢，他也给老狼写过来自我心，还有叶蓓的《纯真年代》。另外呢，还有当时有一位正大的歌手潘劲东曾经唱过的《相约》，也是来自玉东的创作。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角落都有回忆。 一人欣赏秋意浓，一杯酒情绪万种，离别多，叶落的季节里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 愿只愿人在